服始终震动，又有喜又有愁，就算芬芳清欢笑庇佑，仍愿放百千浪在我心中起步。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近日，多地开始落实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九月底前，一批重点国有景区门票将降低。商务部近日介绍，一月到七月，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6.7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位于美国纽约州的一核电站将于2021年关闭，届时或会导致纽约市将更多的依赖污染性化石燃料发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承载1000万人口，研究人员表示，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50年，这个巨型城市的部分地区可能将被全部淹没。今年九月底前，北京儿童医院与天坛医院、世纪坛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与朝阳医院将启动紧密型儿科医联体建设试点。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将于8月15号到19号在通州大运河河畔举行，活动将围绕爱情忠贞、婚姻伦理等主题，提升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创新力。近日，陈乐基携杀手锏乐队亮相祝您愉快纪念黄家驹演唱会成都站，一同出席的还有黄家强、二手玫瑰等众多实力派乐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风1到2级，天气阴，可能伴有小雨，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丰台、海淀在24到31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九华山庄、陵水村、银湖洞都在24到31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牛奶和豆浆有什么不一样？中国人的餐桌上少不了牛奶、豆浆这两样营养丰富的饮品。虽然豆浆常常被称为平民牛奶，它有很多成分与牛奶相似，但两者一个来源于植物，一个来源于动物，营养成分并不完全一样。从补钙角度来说呢，牛奶中的钙磷比例比较合适，还含有维生素 D、 乳糖、氨基酸等促进钙吸收的因子，是膳食优质钙的主要来源。在脂肪含量上呢，牛奶的脂肪含量约为3%到4%，豆浆为0.7%左右。对于血脂高、有肥胖症倾向、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豆浆是很好的选择。在蛋白质含量上，牛奶和豆浆中所含均为优质蛋白，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每逢暑假是亲戚朋友要来北京探亲游玩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是好，怕规划不好路线，怕景区人海，不知道哪里好玩。在这里呢，推荐你去老舍茶馆欣赏一出真正的北京民间曲艺演出。老舍茶馆的曲艺专场内容特别丰富，京东大鼓、皮影、杂技、魔术、相声、双簧以及变脸都能欣赏到，节奏有快有慢，内容高雅和民俗兼备，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同去，包个桌边看表演边吃茶点。老舍茶馆在北京3家店，但只有前门总店有演出，演出在3楼。值得一提的是，门口2分钱的一碗的大碗茶保持了 N 年不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这个暑假哪里去？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赏红，感受大自然之神奇，探寻湿地之奥妙，看红滩绿苇，沐浴海运和风，过一个不寻常的暑假，就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7月15号至8月30号，全日本科以下学生手持有效学生证入园免门票。红海滩盛夏鲜红美极了，红滩绿苇海鸥飞，暑假请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五十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嗨，我是英奇。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现在就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吧。九六九一点动听，一点动听， 为梦走一转一，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英奇。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殊途同归的听友说，想点一首弦子的《爱情第一课》。他说看佳期如梦的时候正好疯狂喜欢弦子，听到这个插曲的时候好激动，没有手机一有机会就去网吧听这个歌，后来放假了去了舅舅家，舅舅家有电脑就天天在听，在草稿本上翻来覆去的写歌词，明明什么都不懂还是觉得很难过的歌，这些细节早就忘了，隔了这么久再听这首歌却还是想起来了，原来真的是好多年了啊。看来啊真的是一首歌代表每个人不同的青春。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九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